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另外喺山顶道近住马记仙峡道交界咧，交通系繁忙噶。而家山顶道去山顶广场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门牌30号。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提提大家啲封路安排，喺亚街路街因为水管急收，而家去观塘方向近住科发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另外，长沙环嘅东京街同样系有水管急收，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元州街嘅中线亦都系封闭噶。而家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主桥各条行车线嘅最高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2，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2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喺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举足轻重嘅嘢，都系三为一体嘅，就好似 喺乐坛上有草蜢， 仲有小虎队啊 ，Peter Paul and Mary 都系啊。 在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至于广播上 当然有我们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62或63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月30号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我是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及运动学系的四年级生陈志晴，自己出生就是一个足球气氛浓郁的家庭啦。咁喺2017至2018年度，我就喺大专个比赛度攞到女子足球嘅 MVP。咁喺2018至2019年度咧，咁就喺女子决赛嘅联赛神射手嚟嘅。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Pizza BBB， 你会用咩电器嚟形容阿一呢？ 脱毛机。是啦，因为我见到佢对脚咧好多脚毛，我就觉得佢应该要变成一个脱毛机，帮自己剃晒啲脚毛去。我是 Kisa BBB，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动画歌曲在日本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兼且有一个庞大的市场的。每当一些大热作品推出歌曲的时候，都必定会令到唱歌的朋友获得超高人气。今个星期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的推介歌，就是有来自排球少年 To the Top 第四季的作品，再次由人气乐团 Spy Air 所包办的这首热血片尾曲。稍后在11月的时候也都会推出一张特别的专辑，是跟排球少年做 crossover 的，除了会有 Spy Air 的歌曲之外，也都会有一些经典的动画片头和片尾影像是会跟在一只碟里面的。今个星期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Spy Air Anohi One Da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时间嚟到下午5:14啊，2020年10月23日嘅骚动音乐，今日我哋会有特别嘅消息要公布嘅。呢个时喺直播室咧，除咗有骚动音乐嘅主持严琼同埋波胜之外咧，今日我哋亦都请嚟一位非常重要嘅人物啦，佢就系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大会总监程振鹏先生嘅，有请鹏仔。 系。两位主持好， 你好，你好，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系咪你哋嘅节目开张以嚟第一位现场直播嘅嘉宾啊？ 梗唔系啦，我哋好多环节都系现场直播噶。 嘅嘉宾 坐喺度啊！ 我哋好多嘉宾都坐喺度同一齐现场直播。 我唔信，我觉得我系第一个。波成系咪啊？ 系我开咗一个星期啦。 你喺我同佢之间，你选择咗佢，有个性你都对得我住。系啦，今日真系认真嘢嚟嘅， 冇错，好认真。 系啊，我个风都唔同调啦，你听到？ 我头先以为你要宣布我哋最后一集添。 系啊，喺度焗晒咩咁？ 好啦。翻嚟之後咧，今日真係有啲特別嘅嘢宣布嘅，因為我哋今日咧就公布咗第43嘅十大中文金曲咧之後嘅一啲嘅詳情啦，咁樣咁特登請嚟大會總監程振鵬先生同我哋咧詳細公布一下一啲嘅詳細內容啦。 好嘅，唔該曬阿嚴瓊啊， 唔使客氣。 係啦，咁其實今日咧，我哋喺中午時分咧，就喺我哋香港電台嘅網頁啦，同埋喺我哋啲社交平台啊，以至到咧係亦都有發出新聞稿咧，就係同我哋嘅聽。迷啊，乐迷啊，市民大众去交代翻，同埋咧，亦都系公布翻嚟紧嘅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咧，究竟会点样去进行嘅？咁啊，因为大家都好关心咧，即系旧年咧，我哋就受到呢一个社会运动啦，以至到系疫情嘅开端嘅时间啦，咁所以都喺呢一个嘅咁 即系好多不可控制嘅一啲环境嘅影响因素底下， 客观环境底下都结果我哋就系冇一个实体嘅颁奖礼啦，咁啊用一个跨媒体特被節目嚟形式咧嚟到公布獎項嘅結果嘅，咁而今年咧，我哋呢一屆咧，同樣咧就係喺呢個受疫情影響之下咧，我哋咧係都決定咗係唔會有一個實體嘅頒獎音樂會，不過我哋呢個選舉咧係會繼續嘅， 冇錯。 獎項最後嘅結果咧。我哋都係會將嗰個實體嘅獎座咧，會交到去歌手同埋音樂人嘅手上嘅，係。咁呢一個嘅日子咧，就要期待住係明年嘅2021年1月16日嘅晚上，到時我哋就會透過呢個跨媒體特別節目嘅形式咧，喺港台電視31啦，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啦，仲有港台網站啦，以至到咧一啲手機嘅應用程式啊，包括我哋嘅 RTHK Mind 啊、RTHK Screen 啊，同埋港台嘅 YouTube 頻道咧，都會咧係同步去播放嘅。 系，咁头先讲嘅就系一啲嘢，今年奖项上同埋嗰个仪式上嘅 音乐会上 形式上嘅安排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今日除咗呢个消息之外咧，我哋嘅港台 Facebook 咧有几张相，好靓嘅相啊！ 系啦，冇错，出嚟大家睇到啦， 系好有 mood 嘅， 系啊， 严肃得嚟咧，又有嗰种嘅气势，有个气场咧，都几有一种嘅震撼嘅感觉吓。 咁喺度多谢晒六位参与嘅歌手朋友啦。 冇错，咁其实呢六位参与嘅歌手。有朋友咧就排名不分先后啦，有阿 Edgar 啦、阿柏豪啦、阿许廷铿啦、陈柏宇啦、冯允谦同埋阿 Kenny 关智斌嘅，咁同埋咧亦都喺呢一个嘅相片当中咧，其实呢一个咧就系我哋諗住咧都係透過咧社交媒體咧會做多啲宣傳嘅工作啦，因為即係實體嘅宣傳行動應該做唔到啦嘛。咁所以咧就亦都喺呢一批第一批咧，我哋咧請嚟嘅歌手朋友幫我哋咧就拍攝咗呢一個咁特別嘅相片，當中有一個概念嘅，係想咧突顯翻咧2020年啦，全球啦，我哋香港樂壇啦，其實都受到疫情影響啦，但係好多音樂人咧依然咧佢哋都係喺翻自己嘅崗位嗰度咧。 係就住呢一個世界大事啊，以至到係喺香港所疫情下佢哋嘅生活咧，有所感所想咧，係透過音樂咧嚟到去說故事啊。咁所以咧就希望咧喺呢一啲嘅上面當中咧帶出嗰種嘅莊嚴嘅感覺嘅。咁啊見到咧喺呢一啲社交媒體上面嘅相片咧，歌手們咧著得好靚嘅。 是 禮服一道咁樣，咁但係咧，亦都會係戴上口罩。佢哋雖然有一啲嘅合照，但係嗰啲合照咧係有距離嘅，即係你可以完全感受到呢個就係當下嘅2020年啦。係 咯，即係口罩啦、距離啦，成為咗今年嘅主題曲啦。我諗 亦都咧係頭先講到歌手啊、音樂人咧，都喺今年用音樂去說故事。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大會咧係用咗呢三個字嚟做我哋嘅主題嘅，就係、是、音樂說。 OK， 系啦，喺疫情之下，虽然我哋有距离，我哋不能够咧系好亲密咁样去接触，但系透过音乐呢一种人类嘅共同语言咧，我哋都仍然可以咧用音乐去说故事嘅。 同埋個完整嘅主題就係當世界靜止時，音樂說啦，即係大家發現可能好多嘅活動都被迫要停止嘅時候，一班音樂人依然係好努力咁，希望有啲打氣嘅作品啊，或者其他各種唔同嘅流行音樂，為大家帶嚟新嘅啲希望、啲鼓勵。 所以睇到嗰、那個即係喺社交媒體，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即係香港電台啊，或者香港電視台等等。 香港電台面書， 面書可以見到啲相啦。特別有一張其實印象深刻嘅就係你會見到有頭先講嘅六位歌手，佢哋坐到喺一個好似一个空间里面有不同的凳摆在这里，他们是隔开了坐，但即使他们是有一个社交距离都好，但他们是活于同一个空间之下，是 有种概念，有种感触的，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都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带出的背后那个的故事和那个精神。除此之外呢，在接下来我们这个跨媒体特别节目呢都要进行去制作的。在制作的选地方面呢，大会呢就都好难得啊，亦都因为呢个疫情就成为咗呢我哋都意想唔到嘅一个拍摄嘅地方可以进入去。呢个係香港体育馆，即係红馆。我哋将会喺红馆嗰度呢进行呢一次嘅跨媒体特别节目嘅拍摄嘅。 咁我想问下点解係红馆呢？ 红馆对于好多华语乐坛當中嘅歌手嚟講咧，都係一個地標式嘅成就嚟嘅，能夠喺演唱會方面開到去紅館咧，係一個嘅見證。咁但係好可惜喺今年咧，有好多紅館本來已經 mark 曬期嘅歌手，佢哋演唱會咧，最終咧都係要被迫取消，係嘛？一個又一個咁樣取消，我自己都退飛。 都 已經好麻木啦，咁樣。咁所以能夠讓歌手朋友喺呢一個嘅疫情底下咧，能夠係進入去紅館嗰度咧，係嚟到拍攝呢一個金曲啦，以至到係為自己喺今年嘅努力啦，去獲得嘉許咧，會係有特別一番嘅意味，因為你想想到寫拍攝的時候現場其實是沒有觀眾的。 是。 但是往日可能你是站在紅館的舞台上的時候 是有成萬人是為你歡呼。即是那種的反差實在太大了。 是。剛剛亦都代表中啱彭姐講到啦，即是一個嘉許方面呢，因為今年第43屆十大中文金曲在獎項方面呢都有一些的改動的。 沒錯的。咁今年呢我哋總括嚟講呢是有九項的，有九個大項的獎項會頒發的。包括了呢一定會有的就是十大中文金曲獎啦，另外亦都有呢是呢個十大中文金曲嘅新人獎啦，大家可能聽到有啲嘅獎項嘅名稱咧，同我哋過去有啲讀法咧唔同咗喎，咁冇錯，咁有一啲嘅修改同埋做咗一啲名稱上嘅統一嘅，正如呢個新人獎咧，我哋會係統一叫做十大中文金曲新人獎，咁另外有個十大中文金曲嘅國語歌曲獎啦，以及咧有十大中文金曲嘅男歌手獎啦。女歌手獎啦，樂隊組合獎啦，亦都有咧係十大中文金曲 Cash 創作歌手獎，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中文唱片獎，以及咧係最勁嗰個全球華人至尊金曲獎，九個大項嘅。 係， 咁如果樂迷朋友咧想參與咧，係絕對有方法嘅，因為咧我哋係有樂迷投票呢一部分嘅，咁但係大家咧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嘅特別網頁啦。嚟緊咧，11月5號咧，我哋嘅特別網頁啊，金曲嘅特別網頁就會咧係同大家見面，咁到時咧就會話俾大家聽幾時可以咧喺網上進行投票啦。 我都好緊要啦。大家都知道，其實今年無論係市民定係即係醫護人員同埋歌手，都真係過緊一個比較艱辛或者比較坎坷嘅一年。 嗯、 所以如果你真係好想鼓勵翻今年有作品嘅歌手朋友，等佢哋接受大家嘅呢個表揚嘉許嘅話咧，記得啦，要參與投票。 系啦，因为过去一年大家留意唔同嘅音乐作品咧、嗯，都会发现到咧、嗯，其实好多嘅音乐单位都会用一啲非常之正面同埋鼓励性嘅歌曲咧，去为大家打气。 系 咁，我哋作为乐迷系啦，即系 at the same time， 其实都系可以，即系用你嘅方法，亦都支持翻一啲歌手朋友咁样样。 Well， 我系赞成嘅， 系 希望佢哋年尾嘅时候可以得到好嘅成绩啦。咁样我哋台就年头嘅时候可以总结旧年发生嘅一啲嘅音乐作品嘅时候得到好嘅成绩啦。咁样 系啦，咁所以就。簡單重複一次咧，就係咧嚟緊啦，第43屆十大中文金曲咧，將會以音樂雪咧作為今屆嘅主題嘅。咁啊，今年咧亦都係唔會舉辦實體頒獎音樂會，係會第二年以跨媒體特備節目嘅形式舉行。咁啊，日子咧就會係2021年。1月16日，大家就可以记住呢一个日子嘅。 嗰一套特备节目都有个名噶， 系 就系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系，而大家想参与的话，记得留意啦。11月5日开始咧，可以浏览我哋嘅特备网页。 系啊，亦都可以咧。同时咧，而家呢个礼拜咧，去到今晚星期五第五晚嘅咯、 嗯， 就系晚上凌晨12点到2点钟咧，我哋都有呢个新嘅节目《音乐说》，其实都系呼应翻我哋金曲咧今年嘅主题嘅。 好丰富啊！ 系啦、 啊，唔系你估， 大家继续密切留意住，系啊，一啲最新嘅 最新消息啦。 我系边个啊？ 咁啊，唔该晒你。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大会总监，大会总监 程振鹏先生， 唔该晒你。

如果第时我生个女嘅话咧，我都会教佢啲男人系衰嘅，因为我都系啊嘛。所以若然觉得唔啱自己嘅话咧，唔好忍佢，出声还手或者分手。 可开声反驳吗？怎开声也是错，已做到凡事也雅，忍让步最多。全心都给踩碎，给针对，何来又敢奢求被你赞许？原来爱也是罪，对爱人容忍，偏偏踩上地雷，还责怪我仿似绵羊，被责备一百句，幻想争取，换次做对。 听下头先有关智斌嘅《暂定》。跟住阿 Jude 嘅呢一首《十分错》， 想分开的借口，讲一声我便够，你害怕承认我的好便无借口，懦弱地给你批斗。 身。 听到呢首嚟自头文字 D 嘅插曲，我好记得呢只歌起嘅时候咧，系阿拓海终于发现夏树同学背住佢做一啲唔系太好嘅嘢。问题嚟啦，如果你系拓海嘅同学阿木啊，你会唔会话俾你好兄弟听，发现到佢女朋友做咗啲乜嘢咧？有时啲嘢要错嘅就由佢错啦。呢个唔系消极，而系嗰种活在当下嘅感觉啊。因为好多嘢都控制唔到嘅。好多嘢你明知要做嘅，但你都未必做到，所以咪由得佢咯。听完周杰伦的一路向北之后，有他的作品，他的名字叫钟楚乔，初有这一首 Midsummer。 放于现在呢，享受 The Power of Now 都好，都不是消极的，正面一点想，就是究竟这一刻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最好唔好等到啲嘢消失先至识珍惜啊！ 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唱片谱，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但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躲这里不恐惧，给消失与去有数位里挨下去挨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破到美句写新伴醉，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谱，走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年年话爱恋。脱险找到路，祈求就似这唱片谱，一起撑到最尾，一起自豪。如若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谱，余下这间交给你我走到老，门坏了熄鬼转了让我修补，如果你来打气有信心撑。 听下 DJ 嘅最后一间唱片铺， 筛位之后，患者平均康复时间可以提早五日。当局发表声明话，瑞德筛位已经获批准用于十二岁或以上、体重最少有四十公斤嘅住院患者，强调有关许可系经过多项严格临床试验数据支持，亦都系新冠病毒大流行嘅重要科学里程碑。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到62公里。在傍晚六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90公里，即是北纬 17.9 度、东经 114.5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越南中部一带。在下午4:30至5:30，天文台录得大老山、岩平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42和4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51和59公里。

拥有这个世上一切的人，大恶霸。在他离开世界之前讲了一句说话，令全世界的人都投入音乐的洪流。 想要我的宝藏，那就在这里找吧，我将我的一切都放在这里了。 争夺大恶霸名衔的时代正式展开。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五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恶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出我啲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星期五啊，星期五嘅六点钟新闻之后咧，有呢个大恶霸啦。啱啱嗰下唔系我 on panel， 我哋终于可以行过嚟呢边。哇，系咁噶啦， 出卖同事。 我呢下行开咗啊，个人轻松好多啊。 我哋今日要介绍新同事啊。 系 喺呢个环节当中，除咗有波胜啦、有阿琼啦，仲有我哋嘅斌神。 Yeah，hello。 斌神 就是每个星期五都负责会拿一些关于乐坛的一些的、故事啦、或者是秘闻啦来考考我们两个的。 耶、yeah. 赢了那个就是大恶霸。 你刚刚说一下。 做 大恶霸好有掌门爷的感觉。 他应该赢了的气势出来了。 我旋律啊，我是一个音乐节目主持来的。我有旋律啊， 要不要 A-lip 个大恶霸出来。 唔得， 系我见你塔音讲嗰啲唔应该嘅嘢，第一个礼拜俾人禁咗啦，咁样系啦。咁我哋星期五咧呢半个钟头咧就会有阿斌神咧喺度玩呢个大恶霸，就佢出题目考我哋两个关于都系围绕住香港嘅一啲唔同嘅音乐单位一啲古仔啊嗰啲。 冇错，但系咧你而家讲定香港，好惊我嘅第时揾台湾咁样咧， 系咪 即系已经截咗户 嘅？系我哋希望你可以闯出香港， 应该都会揾香港 嗰啲噶啦。 今日嘅主题系边个啊？ 今日主题系 Wyman 黄伟文啊。 哦， 你即系你有留意开 Wyman 嘅词？ 好中意聽佢嗰啲咧， 點解突然間扮 Q 啫？你阿媽， 我本來都 Q 嘅咯。我好中意佢嗰啲系列式歌詞啊，因為即系我由細到大咧，somehow佢算係一個我聽歌咧，以前我真係聽歌嘅啫。咁但係我會聽埋佢啲詞，就係因為佢啟蒙咗呢件事情咁樣咯。係啊， 有冇話最中意其中一首佢嘅詞？ 係邊首？ 係邊一首啊？ 好多喎， 數出嚟。 我中意佢寫俾 特登咧，要俾翻個墊底音樂俾自己講嘅時候。 因為我中意咧，我最深刻就係佢寫俾 Eason 嘅《男人換物》嘅幾部曲嘅四部曲五部曲嘅 係。 死了我即刻怒喊添，四部曲定五部曲啊？五部曲啊！ 你正啲，我直情连入边有啲咩我都唔知添。 咩啊？咪人车志啊，葡萄成熟时啊， 哦、即系讲酒啊，讲车男嗰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嗰啲因为即系每一首佢都好似啊，懒系咧啲男仔大个仔嘅时候咧，好似入边好有啲寓意咁样。跟住嗰阵时个人啊沉晒落去啦。咁跟住咪开始听嗰啲系列式嘅歌词咯。 我记得系咪好似仲有陀飞轮？都是噶嘛， 系啊，陀飞轮系啊，飙咯，系啊，系啊，咁 啊，所以就中晒毒啦，已经 系。 喺对于我嚟讲咧，即系黄伟文最深嘅印象系因为，即系我一路以嚟我都冇隐瞒呢件事，我好中意杨千嬅嘅。 哦， 咁你知杨千嬅同黄伟文嘅故事系被大家津津乐道噶啦。 系 咁、长岛冰茶，八杯长岛冰茶的故事系咪？让我安睡嘅故事，咁都由细听到大，所以其实我呢个人咧。除了一个词人之外，在我心目中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就是我觉得他和很多歌手都有一些私底下的故事融在他歌词当中、你可以通过这些歌词更加了解那个歌手。 很专业啊，严琼。 是因为我的专业的癫、啊、不是我 专业的癫婆。专业的癫婆。 小心爆响口啊。 音乐节目主持人个人对是。 所以今天斌神就准备了你自己都很喜欢一位填词人，本地填词人黄伟文的问题。 没错，因为近排 Sammy 都出了新歌嘛，即 系如何忍眼泪， 如何忍眼泪都系同呢个如何掉眼泪，我觉得系相映成趣噶啦、所以就开呢个题目啦， 开嚟见啦。 在威文的填词生涯当中，最出名的系列是和陈辉阳合作的垃圾四部曲。陈辉阳曾经接受访问的时候讲过，最初是打算推出五部曲的，不过最后因为时机的问题，迟迟都未能够推出最后一首。而威文亦都讲过，希望可以为绝写一首续集，在后面加几隻字，成为 us of us 这句成语。 噔噔噔，系一个俄文嘅学习过程。 我教大家点样学俄文啦。第时你将自己条声咧掉落个电脑个 program 度，再 reverse 咗去。 我以为识个俄罗斯女仔就可以。 你就系俄罗斯达人， 食多啲俄罗斯粉就得啦。 但系嗰个系一个四字成语嚟嘅。 冇错，一个四字成语。其实嗰个头嗰个字已经系讲埋噶啦，即系绝啊。 絕 嘅 絕字頭嚟嘅， 絕絕絕絕就咁啦。 O K， 四垃圾四部曲，垃圾啦、絕啦、漩渦啦。 嗯，仲有一首， 成日都唔記得 嘅 呢。 容祖兒嘅 Poison。 耶！ 大家要上 YouTube 睇佢有一場 live， 好好精彩嘅，係啊。咁其實咧，我想講咧，絕開頭嘅成語，我哋所識嘅係唔多嘅。因為嗱，我理身先，我戴咗頭盔先，其實我係唔知呢件事嘅， 係 即係唔知呢個絕係絕嘅下部曲係叫絕乜乜乜嘅。 嗯 ，OK。 但係頭先因為佢嗰個提示非常之好啊，絕嘅第一個字嘅成語，我識嘅又真係唔係好多，於是乎我即係可以將我識嘅講出嚟就我知㗎啦，所以。 同埋因為垃圾四部曲咧，我感覺上嘅歌詞或者嗰個身份咧，即係嗰個主角啦，叫做故事裏面係即係自己嗰個價值感到好低嘅，所以嗰個成語咧，我覺得如果要配合翻呢個垃圾去到第五部嘅話咧。应该系啲再惨啲，我系烂泥， 我 系冇用， 我系垃圾， 我系垃圾嗰啲。 你俾我讲啊，我知系咩啦？ 咩啊？ 绝对空虚。唔系啊，呢个唔系我答案嚟噶，我呀， 我忍唔住啦，真系 好想揿佢， 好难揿啊，真系 空虚都唔得，系绝对空虚。 绝无仅有，但就唔够劲咯。 呢个绝无仅有系赞噶嘛，通常都系哇，你真系个绝无仅有嘅天才， 系好嘢嚟。 或者你一个绝无仅有嘅垃圾都系一个赞嚟。 佢呢个成语咧，其实深刻都正面嘅，但系佢系惨咗先，惨完之后先。有希望啦咁样嘅感觉嘅， 其实呢个就系我识嘅唯一一个绝字头嘅成语啊， 绝地反击嗰啲， 系咯，我谂起电影嗰啲 啊， 绝地系啊 ，Jedi 嗰啲， 系啊， 绝地反击战。 我为咗证明我系识成语嘅，嗱，我先证明我唔识呢首歌，但我识成语。 嚟， 绝处逢生。 哎， 靓女啊， 系啊， 先得一分， 主要系因为中文好，唔关我识歌。 得谢威啊， 玩呢个 game 系中文好， 开心啊！ 我就绝处逢生啦。 王伟文最长嘅一个歌词系列就系《莉莉亚和都》，当中足足包含咗十一首歌咁多噶。虽然伟文从来都冇亲自认证过呢个系列，不过唔少乐迷都喺作品之间揾到关联，更加成为乐坛嘅一时佳话。呢个系列主要系由两位女歌手担任主唱，其中两首作品都系以颜色互相呼应噶噃。 听唔听到嗰个问题嗰个位啊？ 好似闹人嗰个 莉莉亚和都啊！ 我觉得系一个好似一个俄国嘅即系俄罗斯少女嘅名，你叫咩名？莉莉亚和 系 唔系？好似闹人嗰啲咩潮州话定嗰啲咩？莉莉亚和啊！你唔觉得好似咩？莉莉亚和 真唔觉得似，你讲完我觉得好似。 要加埋个语气，莉莉亚和究竟系咩系列？ 转头啊， 好似无厘头似嗰啲暴乱。 莉莉亚和 forever 咁嗰啲咧。 我哋可唔可以估翻正 经？好热啊！我除件衫。 呢个环节唔系攞嚟斗智商下限嘅 ，OK？ 系要去定天上限先得噶。 颜色咧，我即刻谂起黄色大门嘅，真心 啱啊！中啊！中啦！ 咁就 诶，俾翻我 系啦， 系啊！中啦！ 即系 关事噶，关事噶。黄色大门系 咁，即系得翻另外一个女歌手啦，系嘛？一定唔会系杨千嬅。 点解一定唔会 check 你咁肯定嘅？ 因为你头先佢个问题当中有讲到歌迷会将佢哋两个名拼埋一齐噶嘛？ 哦，系啊， 咁即系本身两个女歌手要有啲关联。 喺我成长嗰个年代咧，即系都几即系，所以 我年代啊，咁大概 即系二千年之后， 明明大家同一年，你想抄佢？ 2020年啦，唔系，因为我好记得我细个时候成长过程当中有一 part 就系、是。真心即系都，我唔系话嗰两个歌手之间有啲咩事啊，系朋友之间咧都真系啊，你中意杨千嬅，咁我中意容祖儿咧，系佢哋两个好难沟得埋噶，系、 哦、 啊，即系同埋。 係啲新聞報紙咧，娛樂新聞都好中意咩女權不和啊嗰啲咧。 但會唔會 fans 就係因為有呢一種咧，反而係將佢哋擺埋一齊形成一個系列咧？ 啊、 即係反而係就係因為咁樣突然之間好似和頭酒整一個系列。 你咁樣講完，我明年個中學嘅時候識唔到女仔啦。 點解？ 啲女仔個個喺度聽容祖兒，跟住我話我聽楊千嬅，跟住我 哦， 係 啊，即刻同你冇計傾啦。 即係好似80年代，即係哥哥同埋校長之爭嗰種嘅氣氛係嘛？ 但係正所謂由不是。 啊得啦 ，OK 啊，快翻去問題啦。 容祖兒同邊個拍埋一齊啦？ 下限 你睇啲拍檔係咁樣對我嘅。 係啦，容祖兒同埋邊一個係可以？你谂下 Wyman 填得多 系啦，嗱，仲有一个关键嘅嘢要谂一下，就系头先讲黄色大门啊嘛。 Yeah. 另外那个女歌手咧，都有一首歌系有颜色嘅嗰个歌名入边、 啊。因为杨千嬅都谂起紫色，又好快啦。咁但系仲咩？ 其实嗱、不如我哋数下我心目中咧同黄伟文好 friend 嘅一啲女歌手，即系好多作品俾佢嘅女歌手啦。我第一刻我可能会谂到好 friend 嘅系薛凯琪， 系嘅，谂起嘅。 系啦，第二个我觉得佢同佢好 friend 嘅，头先有讲到 Sammy 郑秀文啦， 嗯， 跟住另外一个我觉得佢都好 friend 嘅就系何韵诗， 嗯， 啊， 中咗 啱噶啦， 边三个中啊？ 系，sorry， 我头先 何韵诗中，系啦， 系何韵诗嘅， 何韵诗中，何韵诗中， 即系何韵诗同容祖儿， 何韵诗同容祖儿， 用佢哋就成为咗个系列。 系啦，嗱，我要再次讲多次啊，呢个系乐迷揾出嚟一个系列嚟 嘅，即系乐迷嘅一啲嘅自己嘅理解，同埋一啲嘅 FF 啦，咁。 The Yahoos， yes， 究竟系咩系列咧？ 我估先得唔得？ 你估先咯， 孤儿系列。 何韵，喂呀！等我先，阿琼，等我一阵先。 嗱其实通嘅，点解佢会谂到孤儿系列？因为佢中意杨千嬅，而当年杨千嬅嗰个容祖儿两批咧，佢而家做改个咁嘅名字，根本就系想踩低人哋。 系咯， 你冇屈我啊！ 你系中意点会改个孤儿系列咁样啊？ 听落好多惨情歌系好啱噶，同埋何韵诗出个孤字，容祖儿出个儿字，咪就叫做孤兒。 又好似好合理哦！你咁样讲又合理。 阿姑同阿祖儿咁，你边个孤祖系？你咁 生啲咁唔切啊！ 咦，我啱咗。咦，sorry， 对唔住。 喂，等先。 好嘢，打和一比一。 乱噏唔可以当计数。 好啊，我 confirm 讲一次，孤祖系。 我觉得波成系啊呢位。 因为祖，如果用翻头先嘅逻辑，祖儿大家好似叫佢做阿姨，叫佢阿祖就会。咁所以如果你要攞，梗系攞个祖，咁咪孤祖系列咯。我有谂过度过 职场欺凌啊，有冇睇过啊？就系呢挺啦， 最后一题啊，睇下边个赢啊！ 有时从歌词作品当中都可以睇得出 ，Wyman 系一个中意睇美剧嘅人嚟噶。佢曾经为克勤写过三份歌词，成为咗美剧系列，包括有《六尺风云》《纸牌屋》同埋《生活大爆炸》。而 Wyman 亦都曾经表示希望为克勤写多两首，包括。我要話 this 啊，同埋逍遙法外。不過其中一首輾轉間最後落咗喺陳柏宇嘅身上。歌名係一套長達10季嘅美劇，第11季將會喺下年播出。 哦， 睇唔睇美劇嘅？ 呢、這個我識得聽喎。 我要話 this 係啊，我要話 this 啊嘛。 我要話 this 啊， 我要話 this 啊。可唔可以將呢條聲攞翻落個 program 調翻轉睇，會唔會出翻嗰個答案？ 好難。 我要話 this。 但我想話我都係要戴咗頭盔先，我唔睇美劇㗎。 嗯， 我睇台劇㗎。 哦、 okay, ， 咁你識嘅美劇有邊？ 但係呢套出名㗎，呢套出名㗎，呢套真係出名㗎。 即係唔係好睇美劇，但係都聽過個名嘅。 你應該會 Facebook 咧，即係假設你嘅 Facebook 都有好多同年齡層嘅朋友，應該都會有時佢一出新一季咧，都會洗下版咁樣㗎。 哦， 係啊， 嚟、美劇列紙牌屋嗰啲大家聽過啦，會知道啦，係啦，咁。跟住仲有边一套呢你识咩美剧 啊？你识啲咩咧？其实你识边套？ 我惊我分唔清佢到底系美剧定系英剧啊！ 叫咩名 ？Ugly Betty 啊！ 我都唔知 啊！你好叻噶啦，噏得出 Ugly Betty。 佢应该唔会写首 Ugly Betty。 我就识 Friends 噶啦，咁够老啊！ 佢应该唔会写首 Ugly Betty 俾陈柏宇噶嘛？ 可能会咧， 系咯？佢中文名叫 实扭到噶， 核突比涕咁样，你唔会改个咁嘅名噶嘛？陈柏宇最新拍嚟作品核突比涕咁，唔得啊嘛！咁样 你我要猜，我俾个交叉。 系啦，即系譬如李克勤纸牌屋咁样，呢个就好 有型 啦。同埋因为你可以攞嗰个名去玩。message 但系陈柏宇有咩歌系？ 诶，呢首唔系话好耐之前， 我嗰时应该做紧苏动音乐啦，已经。 呵呵，我嗰时啊做紧 Give Me Five 啫。 唉，你个节目而家已经冇做乱睇下你。 有乜嘢咧？嗱，又近美剧、 都几血腥噶呢套。頗為血腥啦！ 嗱，你諗下陳柏宇嘅歌咧，有一啲你一聽就知唔係美劇嚟嘅，嗰啲咩中老旅行團嗰啲，唔係喎，呢啲都似 hangover 嘅 friend 嚟， 係咯，係 喎，又得喎， 都得㗎。 同埋呢個，你唔覺得聽到好似 Friends 嗰啲咩大爆炸嗰啲 ，Big Bang Theory 嗰啲，佢有乜嘢係似？ 但我真係好出名嘅美劇， 四個字。 嗱，佢4個字， 4個字， 好長壽嘅。 不過因為咧，其實真係香港人習慣咧，可能嗌英文多，咁所以咧， 英文幾多個字啊？ 你講英文字母啊，定發音定咩先？ 英文兩個字， 三個完整嘅 三個 vocab 啦，係咪？ 三個 vocab 係啦，三個 vocab。 咩？ 我諗到， 你有信心咪講咯。 你講啊，你講啊。 行屍走肉 The Walking Dead， 好叻啊！波成贏咗啊！ 係啊，我突然間醒起，因為當年佢派呢只嘅時候，我真係即刻聯想到嗰套美劇，但我唔知道原來即係冇聯想到啊！即係你會獨立知道 Wyman 寫咗一啲歌詞係用美劇名，但唔知道佢係會原來佢係一個系列嚟嘅咁樣，係、啊行屍走肉，我記得啦，係啊。早 唔緊要，你哋講啦，我真係唔知 道。你翻去睇劇同埋睇戲啦，係嘛？咪睇劇同埋聽歌啦，係嘛？ 好好，係咪真係我輸咗啊？ 輸啊！ Mission completed。 咁啊，今日第一屆嘅大 惡霸 誕生咗啦！ 係啦，我就成為咗今集嘅大惡霸，我中意你做咩都得啦。 冇錯， 每次我哋就可以命令 你 做。 你第一個星期就你睇住啊， 做任何動作。 你第一個星期就你睇住。 第一個星期玩大啲啦，梗係 玩咩？ 個節目壽終正寢，佢就知唔知你前訪落？ 我要阿瓊， 係 今晚 係 幫我 係 打。 我帮你熄咪即下呢下就 未讲嘢，你唔好拣啲咁尴尬位，打电话俾我妈，话俾我听今晚唔翻去食饭。 哇，得我黐线！ 你觉得佢会讲咩啊？ 冇问题，我系咪咩都可以同优太讲先？ 得，你想讲咩啊？ 喂，优太， 转头七点 我电话啦， 拍片 好多计倾啊，我哋 打俾我妈咪啊。 只太舒服，谁要喝水为痛哭，哭干仍难满足，别说苦恋拖几季才复育，已孤独，陪同从未下班去工作，而世界又立了春。早已这样落，于此时城市多么有福，想不做情痴，当酒肉行尸，心早已不甜，但实情只有我不知，这悲情男子活着无寒暑，真希望早不至，这哀痛方不会不易，情一段如数次入要停一段，来人静念念那些轻已不念念，戚戚然回忆，安心化烟，想不做情痴，当酒肉行尸，心早已不甜，但实情只有我不知，这悲情男子活着无寒暑，等表面的积极去掩盖心底里的刺，伤感流过血才停止。 你陈柏宇，嗰曲名称叫做《行尸走肉》。系啊，琼今日输咗，一间七点啊 ，Facebook IG 睇我打电话俾波食妈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在本港出狱一年，死者潘晓颖的母亲再次促请他到台湾自首，最迟今日起行，否则不会为他求情。潘晓颖的妈妈透过中间人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台方已经同他互相接触，乐意同香港警方坐下来商讨刑侦移交资料同投案安排，现正等待香港警方联络他。協助陳同佳的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說，在合情合法的前提下，希望雙方都能夠幫助陳同佳早日赴台。他又說，台灣的代表律師昨日下午再向負責處理案件的士林地檢署署交陳報狀，已經多次聯絡窗口。保安局重申，解決事情的第一步是台方批准陳同佳入境，有關權力只是在台方手中。又說，只要陳同佳獲准入台，即使是原則上批准，台方可以經警務聯絡渠道通知港方，雙方警務單位可以隨即展開行程安排的研究。在台北，陸委會重申案件涉及台港双方管辖权和相关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由双方政府先谈好相关事宜，才能够讨论陈同佳入境问题。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公民党议员郭家麒动议在下个星期三的立法会大会上提出休会待续议案，辩论12名港人被内地执法部门拘捕的事件。动议最终在16票赞成、39票反对之下，否决在下个星期的大会上辩论12港人事件。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傍晚6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90公里，即是北纬 17.9 度、东经 114.5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越南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1至到24度。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是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8%，三号强风信号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海景山庄对出慢线的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大埔公路沙田段近体赛马会体艺中学，另一边嘅龙尾啦就排到去马鞍山路近大水坑港铁站。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出去九龙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新达广场。另外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中线都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泥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红磡警署对开，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时间嚟到6:40，终于嚟到我哋骚动音乐呢一个新时段咧，最后一个新嘅环节，我自己都好期待，想做好耐噶啦，希望大家 enjoy 呢半个钟头啊！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系啊，呢半个钟头咧都会同大家介绍下一啲电子音乐嘅。咁啊，今日拣嚟几位朋友咧，都系一啲会戴住头盔示人啊做 show 嘅一啲 DJ。第一位先拣嚟咧，名字叫做 Marshmallow 啊，即系取咗呢个棉花糖嘅谐音。系我第一个中意嘅 EDM 嘅 producer 或者 DJ 咧，就系佢啦。佢主要玩一啲 future bass 啦，用一啲 trap 嘅底 beat， 再配合一啲 pitch 嘅 vocal， 所以听落去咧有啲甜甜地好 sweet 嘅感觉，衬翻棉花糖呢个名字。Marshmallow 每次出席活动的时候都会戴着这个白色的头盔，再加上全身白色的装束，这个造型在他的 MV 或者一些 YouTube 片都会见到的。但他的真身一直都没有人知道，他都有解释过为什么要这样去做的，就是他希望人人都能够成为这个 Marshmallow， 大家一个共同体，不要理他是谁，只是听他的歌。 头先听过嗰首 Marshmallow 嘅 Alone 嚟自佢第一张嘅 Studio Album 咧，叫做 Joy Time 嘅。其实佢都同过好多大歌手合作，但我都系中意佢自己做嘅一啲 EDM 作品啦。咁跟住啱啱听紧嘅呢一首第二首咧，就系、是、人称鼠爷嘅 Dead Mouse。Marshmallow 都有话过佢戴头盔嘅呢个灵感咧，好似都系 inspire from 咧鼠爷佢呢个造型，因为鼠爷咧喺呢个电子音乐界里边咧都非常之有地位。鼠爷咧犀利嘅地方就系头先讲过啦，即系佢已经喺呢个电子音乐界里边咧系非常之耐，而且佢对音色嘅追求咧，我相信我哋就咁听串流平台嘅歌咧，系听唔出究竟同一般歌有咩分别啦。但我睇到一个纪录片咧，系影佢屋企有一个自己 studio 咧，佢侧边嗰间房两边好似太空舱，装晒一啲嗰啲mixer 啊合成器喺度，呢啲一般只系会用电脑嘅 plug in 咧，佢真系用真嗰啲买晒翻嚟。而鼠爷佢嘅外表咧，就系戴住一个老鼠头盔嘅，你望落去可能好似迪迪尼嗰只咧米奇老鼠。曾经佢真系试过同迪迪尼打官司，但系最后咧和解到。咁佢个头盔咧就系、是、表演嘅时候会攞出嚟嘅。咁当然个头盔就唔系净系戴住嘅，佢仲会开始咧加一啲电脑嘅一啲 system 落去，令到个头盔可以跟住啲 beat 一齐咁样去辨识啦。转嗰啲拍子啦，等等嘅。You can't stop, we're gonna celebrate.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A celebration. You know we're gonna do it right tonight. Hey.Feeling, music's got me feeling the need, need, yeah. Come on, alright, we're gonna celebrate one more time. Celebrate and dance so free. Music's got me feeling so free. Celebrate and dance so free.One more time, you just got me feeling so free. We're gonna celebrate, celebrate and dance so free.听过呢一首咧，就系一个不得不提噶啦，法国二人电子组合 Daft Punk 嘅呢一首叫 One More Time 啊，咁啊佢哋非常之出名，同过好多一啲歌手，例如 Pharrell Williams 等等合作啦。咁啊呢一首歌，亦都系喺佢一张非常标志性嘅专辑叫 Discovery 嘅专辑出现嘅，因为呢张专辑令到佢哋奠定咗好似机械人咁样样示众嘅一个造型嘅。 people think there are strange creatures on Mars. 咁啊 ，Dan Fogg 有一个好得意嘅古仔嘅，佢哋以机械人嘅造型示人啦。佢哋曾经讲过，就喺录 Discovery 呢张第二张专辑嘅时候咧，话录音嘅时候发生大爆炸，令到佢哋咧受伤，救得翻，不过咧变成半人半机械人嘅一个身份，最终一路到而家咧就会用机械人嘅一个头盔啊造型咧去出佢嘅 show 示人嘅。而得分呢个机械人头盔下面究竟系边个呢？冇人知道，因为佢哋都想将自己音乐同埋私底下嘅生活呢分割开嚟嘅。跟住而家听緊嘅呢一首呢係 dark 少少嘅一种氛围啦，嚟自啊 BTSM Black Tiger Sex Machine 嘅一首歌，歌名叫做 Strange Creatures。佢哋好兴咧做一啲好重 bass 嘅歌啦，你话系边一类型咧？讲唔到，但系总之 enjoy 佢嘅重 bass 啊。 Some people think there are strange creatures on Mars. Black Tiger Sex Machine 咧，咁啊有个简称 BTSM 好易记啫，大家最中意嘅 BTS 后面加个 M 字就系佢哋嘅名啦。而佢哋咧出 show 嘅时候都会三个人啦，佢哋因为嚟自加拿大嘅三人电子组合，系会戴住一个老虎头盔，一样啦。佢嘅头盔同鼠爷嗰个一样咧，都系加咗一啲电脑 system 落去，令到佢识跟住个 beat 去转嘅。啱啱嗰首咧 ，Strange Creatures 咧收录喺佢哋新嘅专辑2020年嘅嗰一只嘅，叫做 Futuristic Thriller。喺网上面咧，佢 post 咗一个 live show 嘅，系将电影融入去咧，几正嘅。好啦，最后一对啦，介绍嚟自香港嘅代表，都系戴头盔嘅，佢哋叫做 Fake Alien。究竟啊，呢一对 Fake Alien 嘅真身系边个呢？其实大家都识嘅，就系、是、DJ Tommy 同埋 DJ Galaxy 啦。咁佢哋两位得意在就系以前佢哋会参加香港 DMC 嘅 DJ 比赛咧，系玩啲好 classic 捽碟嗰啲比赛。咁但系咧，而家好多嘅 DJ 佢哋玩嘅咧，一啲叫即系用电子嘅嘢去玩嘅时候咧， 所需要一啲 scratching 嘅 skills 少咗，但系咧佢哋亦都系投身咗入去呢一个 electric work 嗰度。佢哋喺2017年咧出过一张专辑叫做 One Alien Under the Groove， 咁啊呢一首歌亦都系收录咗喺佢哋呢一张专辑里面嘅。睇咧 ，Fake Alien 即系佢哋两位咧喺 live show 玩嘅一啲类型咧，多数都系呢一类嗰啲 house 嘅嘢啦。咁啊，之前咧就见过佢哋喺香港以外嘅地方玩过，不过唔知道有冇机会喺香港见到佢哋玩呢？估唔到时间过得咁快，一年五首介绍咗五个唔同嘅即系 DJ 单位，都系戴住头盔去做演出嘅。希望你哋鍾意今日为你哋揀嚟嘅几首歌，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一5点钟再见，拜拜。